点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据教育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十八大以来，来华留学规模持续增长。2016年，来华留学生规模突破44万，比2012年增长了35%。中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来华留学吸引力与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的匹配度进一步提升。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人社部公布数据显示，去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总收入是2.84万亿元，总支出是2.58万亿元，当期结余2600多亿元，累计结余3.67万亿元，可以确保17个月的支付。质检总局近日公布了今年一月国内各口岸截获的403批次不合格进口食品、化妆品名单，其中产自韩国、进口商为爱茉莉太平洋贸易有限公司的兰芝真白净透保湿乳、兰芝水活力喷雾，这些化妆品都被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都已经被销毁处理。近日，突尼斯政府宣布给予赴突旅游的中国公民免签证入境许可，中国游客只需出示与其在突停留时间相符的往返国际机票和已预付款的酒店订单即可免签入境，停留时间最长不超过90天。 是谁在敲打我之 门？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 这首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这首连歌名都带着浓浓的回忆味道。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怀念的人和事儿，也许遗憾，也许后悔。孙燕姿唱的更多的是在爱情里的不甘，回忆着过去的往事，对那个离去的人无力挽回的绝望感，质问、疑惑、不解、无奈，最后只能逼迫自己选择放手。与其说怀念那段美好，怀念那个人，不如说是怀念曾经为了爱情而奋不顾身的自己，怀念可能再也不会有的疯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听到王菲的一曲《怀念》，怀念曾经的岁月和那时候做什么都奋不顾身的自己。 时的痛快，该 心感情的能耐，还是要臣服天意的安排。一个个爱人散落在人海，一声声再见不停在倒带，难道拥抱都是为告别彩排？只有我打进韶关，我明白离不开就不要爱，能忏悔难悔改，这爱情无奈，随时天才不给淘汰，莫非要让眼泪干涸，可爱也可不爱，才能够接受不去也不来。 等待。 像是缘分啊，你出差错，情歌才唱着不散开。 感伤，我愿意无限制的燃烧，只

全部都送去给你，苦涩的味道变了甜蜜。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苏永康是在1985年出道，至今也已经有30多年了。当时他参加了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了亚军，冠军是杜德伟。其实苏永康根本没有想过当歌手，只是为了花20块钱去看梅艳芳和张国荣。果然，他见到了梅艳芳。还在录音室里试 K 的时候见到了张国荣。 想讲不要走，偏偏好胜说我那在乎。 那年的新秀歌唱大赛可谓是人才辈出，曹某、周慧敏、李克勤、梁艳玲都是从那一届出来的。新秀歌唱大赛其实是华星唱片公司主办的，所以从比赛里出来的选手通常都会签约华星，就像如今的快男快女之于天娱一样。但是苏永康却是个另类，当年他捧着季军奖杯进入华星，按理来说这起点很高，可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高中毕业，8年的合约1000，他却没有在华星出过一张专辑，只录过2句歌，那就是罗文的那首《浪淘沙》，这有点奇怪。但是他在1989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不过不是华星出的。1992年结束了华星的唱片合约之后，他签约了新艺宝，这才开始了坦荡的星途。他的第一首成名作是1994年跟彭佳丽合唱的《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独一个。 这首歌获得了1994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合唱歌曲奖，再加上他在无线电视台出演一号黄婷，可谓音乐影视全面出彩。现在提到苏永康的歌，很多人都会率先想到一首《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这首歌对苏永康意义重大，这是他第一次进军国语市场，果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其实呢，这首歌是他向自己的女友求爱的歌曲，还用它成功获得了美人芳心。只不过这个女友是苏永康那个时候的妻子，现在的前妻冯丽清，在1999年9月27号与苏永康结婚。这首歌不但很火，而且后来陈小春还出了一首相对应的歌曲《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 多想讲你知，根本对你我最在乎。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苏永康的歌曲《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请你不要 在乎。 季节不等人，一刻值千金。万物生长的三月，有太多暖心的日子。

来自于谢安琪的喜帖街。喜帖街原是香港的一条老街，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人所知并逐渐繁荣，每一对举办婚礼的新人都会去选购新婚的用品，后来被香港政府清拆。喜帖街其实并不算是一首单纯的情歌，更多的是对逝去的东西一种怀旧，心存怀念却又无力挽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没有什么会一成不变，面对这浮起的黄土，你要注定学会潇洒。969都市夜归人，听到歌曲一颗不变心。 世亦漆黑，只没未来。忧郁加上悲哀，我的心飘进大海。失去目标，更消失所爱。当天跟你温馨去编织千个梦想，拥抱着天空看浪涛夕阳。一起飞上星光，海边跟你静躺，飞进梦中，哪管它方向。世界幻变，我始终真相。尽管那天际黑暗，地要路行，我对你热爱更是天。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下来你的剧本改写了，抽掉我的角色。我心里是清楚的，并不是什么默剧，生活还是必须继续的。遗憾是肯定会有一年的，舍不得又如何。我会一直记得你眼中的曲折，用多少时间换来普通朋友的资格，再坚持的乘客到站了就要下车，就算我有多么舍不得。爱过已经是非常难得，虽然未来谁都无法预测，希望你能快乐。我会一直记得你眼中的曲折，用多少时间换来普通朋友的资格，再坚持的成功站了就要下车，就算我有多么舍不得。我会一直记得你眼中的曲折，用多少时间换来普通朋友的资格，再坚持的乘客都站了就要下车，就算我有我舍不得，不管我有多么舍不得。 伤痛，只浅浅一笑。

友，你还别哭，有眼泪让我为你流。

起，你说要嫁个或许，不是你不喜欢甜言和蜜语，只是你比较实际，两个人一辈子不分离。你问我好在哪里，不是你不期待永恒的恋曲，你说最美的爱情叫做唯一。为何连分手都不跟我争吵，撂下一句话就像刀疤，让我爱难平衡难消，情难灭梦难了，心难过你却放手一了百了。离开我你说是为了我好，我知道这句话伤人不少，就算忘不了没有大不了，反正一切都不再重要。我的心 时光流逝，冬去春来，春风又绿江南岸。回首过去的二月，掺杂着团圆的欢笑与离别的愁绪，我们都在二月里回到久别的故乡，回到亲人的身旁，享受片刻的温存，然后又重新出发。当我们还沉浸在关于家的温馨回忆中时，历史的车轮却一刻不停滚滚向前。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花还未开至荼蘼，去见你想见的人，去做你想做的事吧。 转眼之间，都 下了多少眷恋，转眼之间流星又转了一圈，转眼之间朋友们换了新身份，西家带眷生命像一个圆圈，但你呢怎么还没出现，转眼之间头发长了又要剪，转眼之间离开的朋友后来又忽然出现，生命像一个圆圈，我们呢，我们的爱却越行越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